《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》第32章《老魔杖》第103集。 世界终结了，为什么战斗还没有停止？城堡没有陷入恐怖的沉寂，还有人没有放下武器？哈利的思想如自由落体一般坠落，失控地旋转着，不能理解这桩不可思议的事情。弗雷德维斯莱不可能死，哈利所有的感官肯定都在欺骗他。这时，一具身体从外墙上被炸开的豁口处坠下，许多咒语噼里啪啦地从黑暗中朝他们射来，击中了他们脑袋后面的墙壁。 蹲下！ 哈利大喊，又一批咒语从夜空飞来，他和罗恩同时抓住赫敏，把他拖倒在地。可是珀西伏在弗雷德的遗体上，挡住弟弟，不让他再受伤害。哈利嚷道： 珀西，走吧，我们必须离开。 但珀西只是摇头。 珀西！ 哈利看见罗恩脸上的污泥被泪水冲出了两道沟，看见罗恩抓住哥哥的肩膀使劲儿地拽，可是珀西不肯动弹。 珀西，你以为他做不了什么？我们要去！ 赫敏失声尖叫，哈利一转身明白了他尖叫的原因。一只像小汽车那么大的巨蜘蛛正从墙上的大豁口爬进来。阿拉戈克的一位后代也参加了战斗。罗恩和哈利同时大喊，两个咒语撞在一起，那个怪物被打退了，他的腿可怕地抽动着，消失在黑暗中。 他带来了同伙！ 哈利大声对其他人说。他透过墙上被咒语炸出的窟窿朝城堡外望去，又有许多巨蜘蛛从墙壁外侧爬上来，一定是食死徒闯入近邻把他们放了出来。哈利朝他们连连发射昏迷咒，领头的蜘蛛被打倒了，摔在他的同伙身上，他们一起翻滚着掉下城堡消失了。接着又有咒语从哈利头顶上掠过，离得真近呢、啊、他感到魔咒的力量把他的头发都吹动了。 快走，快！ 他把赫敏推上前，让他和罗恩一起走，自己俯身拽住弗雷德的嘎吱窝。珀西明白了哈利的意图，便不再紧贴在遗体上，也出手相助。他们猫腰躲避着从场地上射来的魔咒，一起拖着弗雷德离开了危险地带。 这， 哈利说，他们把弗雷德放在本来有一套铠甲的壁龛里。哈利不敢再多看弗雷德一眼。在确保遗体藏好以后，他便跟着罗恩和赫敏跑开了。马尔福和高尔不见了，走廊尽头灰尘弥漫，散落着被击碎的石块，窗户上的玻璃早就没有了。哈利看见走廊尽头有许多人奔来奔去，不知是敌是友。转过一个弯，珀西像公牛一样大吼一声： 如果我打啊！ 就冲一个正在追赶两个学生的高个子男巫奔了过去。 哈利，在这里！ 赫敏尖叫道。他刚才把罗恩拖到了一幅挂毯后面，两人似乎扭在一起。哈利一时没明白过来，以为他们俩又在拥抱。接着看见赫敏在拼命阻拦罗恩，不让他跑去追珀西。 听我说，听我说，罗恩！ 我要去帮忙，我要去杀狮子徒！ 他的脸扭曲了，满是黑烟和泥灰，愤怒和悲痛使他浑身发抖。 罗恩，只有我们能够结束这一切，求求你，罗恩，我们需要找到那条蛇，我们必须杀死那条蛇。 赫敏说。可是哈利理解罗恩的感受，寻找另一个魂器不可能带来复仇的快感，他也想投入战斗，去惩罚他们，惩罚那些杀死弗雷德的人。他还想找到维斯莱家的其他人，最重要的是弄清，百分之百的弄清金妮没有被。然而他不允许那个念头在脑海里成型。 我们要战斗， 赫敏说。 我们必须战斗才能接近那条蛇，但现在千万不能忘记我们应该做的事情，只有我们才能结束这一切。 他也在哭，一边说一边用撕裂烧焦的衣袖擦着脸，但他仍然紧紧抓着罗恩，做着深呼吸平静自己的情绪。他转身望着哈利， 你需要弄清伏地魔在哪，他会把蛇带在身边的，对吗？快，哈利，到他脑子里去看看。 为什么如此容易？是因为几小时来伤疤一直在灼痛，渴望向他展示伏地魔的思想。哈利听从赫敏的吩咐，闭上了眼睛。立刻，战斗的呐喊声、撞击声以及各种杂乱刺耳的声音都似乎被淹没了，变得若有若无。他仿佛站在离他们非常非常遥远的地方，他站在一个破败却又异常熟悉的房间中央，周围的墙纸都剥落了，窗户都用木板封死，只留了一扇。城堡里攻击的声音隐约而遥远，透过那唯一没有封死的窗户，他可以看见远处城堡所在的地方射出道道光亮，可是房间里却黑乎乎的，只点着一盏油灯。他手指间转动着一根魔杖，眼睛注视着他，心里却想着城堡里的那个房间，那个只有他自己发现的秘密房间。那个房间像密室一样，必须是特别聪明、机灵、好奇的人才能发现。他相信那男孩不会找到冠冕，尽管邓布利多的牵线木偶要比他原先料想的厉害得多，厉害得多。 主人， 一个绝望而沙哑的声音说。他转过身，卢修斯·马尔福坐在最黑暗的角落里，一身破衣烂衫，脸上留着上次他在男孩逃跑后受到惩罚的痕迹，一只眼睛肿着，还不能睁开。 主人，求求你，我儿子卢修斯，如果你儿子死了，可不能怪我。他没有像其他斯莱特林一样过来投靠我，也许他决定去帮助哈利波特了。 不可能， 马尔福小声说。 最好没有。 主人，您就不担心波特会死在别人手里吗？ 马尔福声音颤抖地问。 如果，请你原谅，如果你下令结束战斗，亲自到城堡里去找他，是不是更稳妥些？ 别跟我来这套，卢修斯。你希望战斗停止，你就可以弄清你儿子的下落了。我用不着去寻找伯德，不出今夜，伯德就会上门来找我。 伏地魔的目光又一次落在手里的魔杖上，这魔杖让他困惑，而让伏地魔大人困惑的东西必须重新安排。 去把斯内普叫来。 斯内普？主人， 斯内普，快，我需要他，有件事要他为我效力。去吧。 卢修斯心惊胆战，跌跌绊绊地走过黑暗的房间离开了。伏地魔仍站在那里，转动着手指间的魔杖，眼睛也盯着他。 只有这个办法了，纳吉尼， 他轻声说，转过目光看着那条粗粗的大蛇。大蛇现在悬在半空中，在伏地魔为他设置的魔法保护空间里优雅地扭动着。那是一个星光闪闪的透明球体，既像一个闪光的笼子，又像一个水箱。哈利猛抽一口冷气，把思绪拉了回来，睁开眼睛。他的耳朵里立刻充满了战斗的尖叫声、呐喊声、撞击声和轰响声。 他在尖叫棚屋，大蛇在他身边，蛇的周围好像有一层魔法保护。伏地魔刚派卢修斯·马尔福去找斯内普了。 伏地魔在尖叫棚屋？ 赫敏气愤地说。 他没有，他甚至没有参加战斗。 认为自己不用战斗。 哈利说， 他认为我会主动送上门去。 可是凭什么？ 他知道我在寻找魂器，他把纳吉尼留在身边，显然我必须去找他才能接近那东西。对， 罗恩说着挺起了胸脯。 所以你不能去，他正希望你去，盼着你去呢。你留在这里照顾赫敏，我去玩那跳。 哈利打断了罗恩， 你们俩留在这里，我穿着隐形衣去，很快就回来，只等我。 不， 赫敏说， 最妥当的办法还是我穿着隐形衣去。 你想都别想， 罗恩冲他吼道。赫敏刚说了半句， 罗恩，我也有能力。 就见他们所在的楼梯顶上的挂毯突然被撕开了。 挂毯！ 两个蒙面食死徒站在那里，但没等他们举起魔杖，赫敏就大喊了一声， 滑道平平。 脚下的楼梯突然变成了平滑的斜道，赫敏、哈利和罗恩立刻往下冲去，速度太快了，根本刹不住。食死徒的昏迷咒高高的从他们头顶上掠过，他们飞速穿过楼梯底部隐藏的挂毯，在地上打了好几个滚，撞到对面的墙上。 唤醒石板！ 赫敏用魔杖指着挂毯大叫，随着砰砰两声难听的巨响，挂毯变成了石头，追他们的两个食死徒撞在上面不省人事。 往后退！ 罗恩大喊，他和哈利、赫敏把身子贴在一扇门上，一大堆桌子轰隆隆地跑过。麦格教授在一旁飞奔着指挥他们，似乎没有发现他们三个。他头发散了下来，面颊上有一道伤口。他们听见他转过弯后大声叫道， 冲啊！ 哈利，你穿上隐形衣。 赫敏说， 别管我们。 可是哈利把隐形衣披在三个人身上，虽然他们个头大了，但是空气里满是灰尘、碎落的石头以及一道道咒语的闪光，他估计没人会看见他们没有身体的脚。